第一章，认识你的灵魂。父母给了我们一个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而身体是什么来的呢？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样，人生很多的悲剧和苦痛不断地上演，亦是因为这样，很多事道理人人都懂讲，有喜事上来就没有人可以将道理拿出来用。因为人有喜事上来，通常只是记得自己的肉身，往往就忘记了那个灵魂的存在。每一个人都将自己的肉身当作是自己的真我，所以当对一件事产生意见的时候，成日都被肉身的感觉所影响，只是懂得用个头脑去思考。用头脑去思考就是用人的角度去看东西取舍，而不是用灵性的角度去处理问题。你要知道，人有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而灵魂入面那点灵呢，是没有这样东西的。因为灵是为了进化自己的灵性才来到这个世界修行受苦的。就是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将我们身体和灵魂的关系搞清楚，所以即使我们伟大的先人为我们留了数以万计的至理名言，尝试帮我们解困甩难，但是我们往往就觉得道理的确很严明，但是做起上来呢，往往都力不从心的。那等我讲回个故事，撼动一下你的灵魂先。有个十几岁的后生仔，就跟阿妈炒了一个劲的，兴起上来就学人家玩离家出走。由于走得太匆忙，就忘记带钱，有一时找不到朋友，所以到了晚餐时间都没吃嘢。这个时候咁啱就经过个面档，迎面扑埋嚟嗰阵香味啊，马上就搞到佢肚咕咕声咁叫。面档个老板见到个后生仔喺度腾嚟腾去，就好声咁问：点啊？想食面啊？嚟啦，坐低啊！个后生仔就话：老细，我忘记带钱啊！个老细就笑笑咁话：冇所谓啦，一碗面值唔到几多钱嘅，呢碗面我请你啦。当碗面捧到个后生仔嘅面前嘅时候，个后生仔就好感动咁话：老板，你人真系好啊，唔似我妈咁，一啲都唔了解我嘅谂法同埋需求。老板望咗个后生仔一眼，就笑笑咁话：哇，我只系送你一碗面啫，你就咁感激我啊？你阿妈唔单止冒住生命危险生咗你，仲帮你煮咗十几年嘅饭，你点解一啲感动都冇噶？个后生仔听到呢句说话之后，就当场呆咗一阵。同个老板呢就鞠咗个躬，面都唔食啦，急急脚咁走返屋企。一到门口啊，就见阿妈腾晒鸡咁，左望望右急急，一见到个仔就擘大个口：你个狗血淋头，死仔包作死呀嚟吓，躝咗去边呀嚟吓，而家几点呀？快啲去厕所洗干净对手，我同你起返啲晚饭嚟食。呢个时候呢，个后生仔就忽然间觉得那些平时顶心顶肺的吟沉声，忽然间就变了好像天籁的福音。因为他领悟到他妈妈原来是天下间最爱他的那个人。其实这些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几乎日日都在上演的。儿女就将父母的付出当作是理所当然，父母调转过来又觉得儿女的孝顺是理所当然，老婆日日扫地煮饭洗衫凑仔，老公就觉得是理所当然。老公出去做嘢挨生挨死，做到只积咁样，老婆又觉得是理所当然。当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变为理所当然的时候，人生本来应该有的喜悦就马上会变质，一切的事情都变成应该的时候，快乐就会变成责任和义务，慢慢咁啲责任和义务就会变质成负担。如果你将孝顺父母和凑大儿女当作是一份责任，将夫妻之间共同努力和分担当作是一种义务的时候，家人和夫妻之间那种因为爱而产生的喜悦就忽然间变质成为生活上的负担。千祈不要将身边的爱变得理所当然，好好地用你的灵魂去感受下爱的存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为我们真心付出的人，但我们就成日忽略了他们的存在。为什么结婚前的一句我爱你如此的让你感动，为何结婚后的一句我爱你会变成彼此之间的负担呢？为什么小的时候我们主动和父母炸嗲， 点解大个之后呢连一句我爱你都讲唔出呢？点解细路仔细个嘅时候，啲父母啊谂都唔会谂嘅，就揽起上嚟左啜啜右锡锡，大个仔之后连一句爱都唔敢表达呢？冇错，因为理所当然，将我哋嘅爱变得公式化，所以生命中原本因为爱而美丽嘅事情，最后都变咗负担。父母辛苦养大我哋，喺我哋有能力嘅时候孝顺父母，系一种爱嘅表现嚟嘅，而唔系因为父母养大我，所以我就理所当然应该回报佢，冇将亲情公式化。婚姻嘅经营系爱，爱系学习付出同埋忍让，冇俾婚姻变成一种期待对方嚟满足自己嘅一种工具啊！你期望你嘅父母相爱，俾你一个充满爱嘅家庭，而你嘅儿女何尝唔系咁谂嘅咧？既然你已经冇办法重新去再作选择，咁就不如尝试下改变一下你嘅心态，去重新爱上你当初所作嘅决定。所以千祈唔好俾理所当然破坏咗你人生美好嘅真体，用你嘅灵魂揾翻生命中每分每秒都存在嘅爱，唔好净系用人嘅角度去看待事情，学会用你嘅灵魂去看待人生嘅一切吧。